好，欢迎落他双周报。依、这个礼拜咧，就系、是、唔关动漫界新闻就好多，关动漫界新闻就麻麻地多。 game 就唔少，其实都 系啦， 系啦，我话冇 所以多系啦，我记得。 咁、玩嘢啊，个个礼拜新闻都多噶啦，你即系你 唔系啊，系唔系有咩有时有啲新闻莫名其妙古灵精怪啊嘛？但系同同 但唔，因为我哋将个我将个题材限定咗 ACC 上边，因为唔关 ACC 嘅大新闻就有嘅。 即系咁讲，即系头先结束话，即系。咩动漫界意外的新闻好多， 即系 个个礼拜都很多， 即系即系一格出嚟话系美国 K 卡嘢嗰啲啊。但如果动漫就日本动漫界其实就唔相对讲算咁个个礼咁今个礼拜最呢两个礼拜最大新闻就系阿宽叔俾人破产咯，被破产都得噶啦 咯，你都有今日啦你。 即系点讲啊？其实佢向来都制咗唔少新闻，有时我哋都选择性 ignore 咗佢 嘅。 宽叔应该咁讲啦。終於我而家終於兩字咯， 終於行到呢一步，我哋就俾下面佢，俾少少面佢啦。 即係阿寬叔，你出到破，出俾人破產呢招咁絕，我點解唔報你啊？起到咁蠢。嗱，咁好簡單就係報新聞就話寬三本寬破產，咁咧阿寬叔睇到呢單嘢之後火都嚟埋話。我冇自己申請破產喎，我係俾人破產啫喎。 你仲好意思喎？其實通常正常嚟講咧，破產多數多人都其實大部分咧都係人哋申請嘅，唔係自己申請。 唔係唔同嘅。雖然英文嗰陣破產咧係自己申請，破產佢係所謂應該佢嗰種叫俾人申請破產，類似有啲咩公司俾人清盤嗰種。 清咪就係清盤咯，佢個人咯。 個但係個俾人清盤係個人咯，因為佢一人查翻資料期咧，通常破產自己還到債，自己申請嘅。好似佢咧俾人哋督俾申请破产咧，系好可以，但 系 好少有。 通常系土债不成去申请破产，因为通常我哋讲嘅破产系一个破产保，系其实后边仲有几粒字嘅破产保护令，即系其实系攞嚟保护佢唔会再受嗰个追债嘅影响。当然个代价有 credit card 代价嘅申请呢个保护令，但系如果系人哋申请嘅话，其实就系个咩啊强制清盘去将你仅余嘅物资。攞出嚟就直接去睇下點樣，睇下套現執行破產之後變翻錢去還翻俾個債權人。呢兩種破產其實我話兩種情況都好常見嘅。不過個人嚟講咧，即係唔係我個人啦，係指個人嘅破產咧，就通常係保護令嘅多啲，就俾人清盤嘅數目就好少嘅，因為通常個人咧就。如果你去到行到去呢一步咧，通常你已經冇咩個人資產可言噶啦。就算申請你清盤啦，你都唔會有啲咩冇啲嘢俾到人嘅，所以就好少咁嘅情況發生。 其實咧，呢次破產咧就遠古嘅，就已經講翻到WG 年代噶啦。即係就當時搞一你咁 hea 一頭煙，結果就個版權 WG 俾買咗啦 WG， 跟住佢都三十成億日元，咁就因咁咧佢又即係顧老人就有佢咯，有湯姆謙咁啊，唔知咩 K 卡嘢啦嗰啲嘢，總之就對好大間公司頂佢唔順，申請你破產，你快收你皮算數啦，唔好煩啦。 搞清楚啦，係間啊，係。 Ultra Picture 佢係為佢個一億就主要係為咗個點啊？都其實都係為咗佢套動畫去抌落去嘅，但係。佢點講啊？作為套製作動畫方，因為佢應該唔係佢本人噶嘛，嗰邊咧就唔係嗰邊申請破產，所以佢係冇錯，係又為咗呢套係為咗博冇去抌錢落去，抌咗錢落去，但係呢個係以個人投資，即係佢係借錢落去，然後個人投資嘅身份去抌落去。 睇錯咗，睇錯咗意思啊！ 所以咧就點講啊？理論上呢、這個真係理論上嚟嘅啫。套動畫製作應該係唔會因此而直接地中斷啦，最少唔會。但係會當然會因此而受影響。不過你呼 吸過嗱，我睇到個資料情來源啦，就唔知係因為佢係啲中國嗰啲新聞，就唔知係咪真㗎，相傳咋就話據聞咧，依一億元咧就係當年三本費自己波士話係原因就係Riot Girls 嗰年代爭落嚟嘅，爭 WSP， 咁就爭咗成億。咁一路拖下，左拖右拖呢啦啦，咁搞到而家。 即系总之佢就佢佢，我唔肯定到底系咩，但系佢应该系为新嗰套去抌钱嘅。总之佢系其实嗰个嘢大部分都系抌翻落佢嘅事业相关嘅部分度嘅。呢个都系呢个系比较肯定嘅一部分。咁但係因為佢係個人投資，即係我借錢投資，然後我借咗嚿錢，我賺返嚟，或者我還唔到，咁但係我投資嘅對象 是不会因为这样而受影响的。当然他的债权，即如果因为我投资下去通常就 会同时会得到他的权益股份 something like that， 我会有个那一部分就可能会转移到他的债权人身上，即他的债权人会拥有了可能新动画的一部分权益，但是对我来说是没什么分别的，他可能拿去卖了他，或者自己拿来不知道啃了他，老实说到赚不赚到钱大家心中有数。不 是这个薄暮，其实我有几个兴趣想看的，因为我即其实 Big Up Girls 咧喺我第一集咧，即系阿宽叔自己搞时咧，我评价其实唔错嘅。 咪先，你想睇完睇佢点死先？ 唔系，我对咪呢样嘢，我有几期待咪睇佢点死。因为山本宽作为一个监督嘅才能嚟讲咧，佢冇外班俾人咁差劲嘅。 未烂到底，但系佢我觉得佢主要问题就系冇咩自知之明咯。即系点解佢作为一个导演咧，真系其实你随便数都可以数得大惨烂过佢的人，呢个系事实。 咁我觉得佢算好噶。 先，每日你觉得佢真系冇乜自知之明？真系冇咧？ 即系冇乜系一个客气少少嘅讲法，咁样。 你唔似咁客气嘅人、啊。 即系因为我对佢嘅评价其实同阿杰特冇噶，杰特讲得咁高，不过我都觉得佢算系好嗰边嘅。即系我见佢有佢自己嘅优点嘅，问题就系佢嗰啲缺点好多时都掩盖咗佢嘅优点。 同埋最密，同埋一样嘢就系、是、佢好学学好学唔学学神谷英树嗰只，再炒花将嗱神谷英树咧，佢炒花生系佢工作，但系呢个系佢兼职上俾佬嚟嘅，甚至闲余十下有兴趣。但系咧，阿宽叔就将炒花生放咗佢正职。 佢啲全職炒花生咧，係啲嘢幾多？如果佢唔係特登為咗炒，即係所謂的鹽上，搞啲鹽上事件出嚟，去炒新聞咧，佢係有啲行為，你覺得佢係絕對唔會做。佢唔係一個 KY 會特別做嘅，呢、這個唔係一般的 KY， 一個正常嘅 KY 都唔會做呢咁嘅嘢出嚟。 佢變就係、是、佢，所以佢就唔知道，因為神高英樹咧，佢真係認真做遊戲，只不過係。差唔咦，有時候要宣傳新 game 咯，有新 event 活動咯，啊，得揾爛面佬嘈下兩句先，即係佢係好知道就係依咩時候佢好正經嚟講下啲嘢，咩時候咧佢挖翻多嚟 capcon 啲江湖舊事出嚟炒下花生。佢好清楚咩时候做咩嘢，但系阿宽叔唔系好理解。 所谓的鹽上霜化啦，但系佢既唔系一般普通的 KY， 因为 KY 你都会有啲嘢，有啲系你系冇任何动机去做嘅，你一个 KY 都唔会做噶嘛。佢系特登走出嚟，佢走出嚟搞咁多嘢咧，其实好明显就系嗰啲点讲，真系膊头条嘅嗰个情况嘅。咁 食名气饭，即系咁讲食名气饭咧，炒花生有时无可厚非，但系佢你但系我又觉得佢未去到一个叫做咩？你无能到一个就只能够炒花生，因为佢其实仲有啲咁多多嘅才能嘅。 嗱，我就觉得啦，我都会有兴趣睇下佢套嘢，不过咧就系因为呢套嘢应该就真系吞翻，真系佢嘅遗作嚟噶啦。我谂你往后佢以后都唔会有执到导演呢个位，即系佢未必从此喺呢、這个动画圈消失，但系你可能往后都唔会再见到佢有导演呢个位去再做。 唔敢讲，我依样真系唔敢讲。喺日本动画嘅圈里面咧，更加莫名其妙嘅事都发生，都经常发生。 因为真系唔会攞佢嚟去，即系可能会俾佢做个分镜或者系系列导演。 同埋佢话同埋阿宽叔都话学生啫嘛。 唔会俾佢去再攞个咁重要嘅话，最少短中期内啦吓，冇翻十年拍咗都唔太可能。 破产几年后有一个好 啊，唔系佢破产嘅问题啊，当然佢破产会令到佢冇办法自主再去自己去牵头去搞啦，因为就算你个破产保护令过咗，即系佢即系所谓嘅四年后有一条好汉都好啦。你往后你仲点样搵人注资俾你咧？你破过产，你出啲嘢就咁嘅样，你啲往绩如此那样。即系我唔系讲呢样，我系讲紧佢可能真系会由呢、這个分镜演出嗰边重新再做起。 我咁冇， 所以我哋短期内我哋应该唔会再，唔系短中期内 应该 唔会再见到佢。 反而好多动画，好多演出家咧，十年八载冇公开，但系都唔觉得咩回事。 我咪经常会见到，尤其是近年作品多咧，三五不时会见到啲咧，对上一套作品几时导演啊？十几年前。 最简单啦，福田几张央啊，即系钉之后，即系后隔咗几耐先做天使与龙啊。十年啦， 系有啲咁嘅，即系佢可能会变成呢种咁嘅导演啦吓。 唔系，都系福田几张搞 sit down 搞咁大镬，佢一日都死唔去咯。 有啲系从此降板变咗做演出啦。 唔系呢个应 做死一切分镜演出噶啦。 睇下佢啦，有去睇下佢点啦。有时呢日又咧，呢条友我觉得佢冇咁易死嘅，因为佢 但系咁，佢之前话退出动漫界咩？ 跳呢啲你听佢讲。 一个人一世。 等等，他讲得多啲，净系阿老爹讲得多啲啊？ 老爹应该佢老爹多啲， 应该系宫崎讲得多啲，因为个年份。 佢后来居上可能 佢密度高啲，但系佢个年份短啲，因为。喂，你谂下，宫崎骏佢嗌退休，由我细细个真系讲到我大个咯，大佬、就是，由我僆仔讲到而家卅几啊，大佬、 你梗系冇帮衬过我啲长期执笠清货嗰啲铺头啦。 有几多长期执笠清货同你执十年八载啊？ 有噶， 但系宫崎老爹佢系执咗廿几年、啊。 喺望紧有间麦当劳隔篱嗰间咪海味铺啊，贴嗰、那个最后先执笠清货，唔知贴咗几年啦，贴到最后先冇咗啦，而家。诶嗱，冇咗点啊？我点解认为三本宽唔会写就系、是、贱人通常好长命噶嘛，亦好硬命嘅。所以我对宽叔嘅，我对宽叔嘅战系好有信心嘅，系冇变咗咩？ 哦，咁佢我睇佢对个样都几健康，咁人唔死，你总要谂办法生存。 同埋， 点解我会睇死佢退唔出到动画圈咧？就好简单嘅啫，一条佬四廿岁，一条四廿岁嘅佬，成世人冇任何技能，除咗就系做过动画之外。咁你除咗翻去翻头死死地气做你嘅动画之外，仲可以做乜嘢？ 咩啊？炒花生咯！ 佢啲炒花生手法真係我係公关都唔会用佢啦，即係所以佢应该係最后都係只能 去啦。而家公关鍾意做灾难㗎嘛，啱晒佢个窿嘢呀。 所以我觉得佢最后会死死地气走返去做演出啊，系靠嗰啲呢，就嘅原因就係因为咁，因为佢真係冇任何其他谋生手段，咪只能继续喺呢行度做，只係可能会做啲冇咁拉风嘅位，即係你知道导演嗰个几咁响㗎啦。你做系扣都有机会俾人搞，虽然佢应该唔会做系扣嗰边嘅，佢应该做分镜嗰类会相对比较适合佢啦，或者咁讲啦。你搵个导演，你谂下，你拉个系扣，或者一个分镜去做导演就系、是、提拔，但系你搵个导演级嘅人走去做分镜就系、是、抵用噶啦嘛。 唔好话抵唔抵用先。我反而即系有啲兴趣睇佢系扣扣啲咩出嚟嘅，老老实实。喂、早啲入脚本添啦，喂。 即 系唔奇啊！ 好啦，咁啊， 好啦，讲下嗱，讲下一单其实都算系旧料煲中，就系、是、其实自从阿美蒲大姐离开咗佢间唱片公司之后，咁卡菲娜根本上名存实亡噶啦。咁咧就其中一个 K 歌手先嘅， 大家都当佢系当佢几时散嘅，其实都系 系一个叫系一个系 Shutterfly 嘅啫。 即系大家系话唔系睇几时 Shutterfly， 系几时掹管。即系你只要制度插住条管咧，呢个名仲可以喺度，一路都喺度嘅。即系佢而家只系话你听，我宣布掹管了，就是这么回事。佢就 因为最初就系 Kiko 车由没养走咗先嘅，跟住咧得翻尔加伦同阿瓦卡兰两个。咁而家两个就 最初应该系美蒲走先啦。 唔系咁，仲有三美蒲走咧，依个已经系 即系你觉得 Kevin 冇咗美蒲，仲可以 Kevin 咩？ 呢、這個我哋當時就已經講過噶啦， 等係睇佢係一捱喺。 佢啱啱佢講嘅就係佢走咗之後開始計。 咁首先阿 Kiko 走先，即係每樣本之後唔續約，跟住而家好啦，佢而家雷同埋麥卡走埋。至於佢兩個有冇機會再重組跟翻美蒲咧，就到時先再算啦。雖然我覺得 通常如果我冇估錯的話咧，通常呢啲約咧。都后面都有啲都几霸王嘅条款，系你往后要过阵冷河，要过阵冷河。 起码两年噶啦。 应该冇咁长，通常系半年到一年嘅，好少，有时会有啲再长啲嘅，但系我见通常啲约都系真系约咧，就系半年到一年。即系你睇佢几时出翻嚟，你咪知咯。 好 OK 啦，咁依家新闻跟进咗啦，跟住讲下，单系之前讲过，其实同动漫冇乜关系嘅。就是之前就是因为 James Gunn 即是银河守卫队嗰个导演，因为侏罗纪前啲喺网络打飞机事件被插俾人哋挖翻出嚟，搞到迪士尼要炒佢。当时一路传噶，又话因为当时咧就话有点又点，又话揾边个拍边个嗰个拍。咁咧喺呢段时间咧，James Gunn 就俾人应该好似实咗嘅，就系、是、俾 DC 挖咗个去拍石头公女 remake， 唔系 reboot。 reboot 成咗做紧添噶啦，而家讲到明会等佢搞掂，只系等嗰队先至翻嚟啊！ 咁咧就迪士尼就话：加时三咧，你都系翻嚟啦 ，James Gunn， 避完风头啦，你而家可以翻嚟噶啦。 鬼咩？冇人肯接，冇人敢接，同冇人肯接啊！ 啱。不过有一样就系佢而家翻，乜嘢一样就系翻嚟咯。咁我大家 真嘅，即系除非你迪士尼话俾我听，直接 cut 走佢嘅啫。你一日要做翻套衫出嚟，一日都仲要靠佢。 所以而家佢就叫翻嚟就 OK 避完風頭啦，咁 OK 翻嚟咯。其實啲少啲咪小事啫，呢啲嘢。咁 OK， 補充一點啦。咁就講下一個就係、是、上兩個禮拜講咗兩集動畫日本動畫電影啦。咁講下少少票房嘅，對三月十號為止，《哆啦 A 夢》14.91 億，《Psycho Pass》9800万，《City Hunter》13.28 億，《Code Geass》8.94 億，《Love Live》11.08 億，《亞瓦陀2002》1.11 億。呢個票房我最意外就係、是。吓 ，Psycho Pass 过唔到一亿啊！有少你唔有啲有啲意外就少咁紧要嘅。 我觉得有少少关佢个播放时间问题，即系如果佢早一年或者两年播咧，应该会好啲嘅。 冇 错， 浸戏都过晒， 真系倒戏过咗啊！即系变成就系 我几意外就系City Hunter 比想象中好卖。意外又唔意外，已经系估到咁多老鬼咯，先听下。叮当冇嘢讲嘅，叮当就 Love Live 少，又唔算话意外嘅，因为之前嗰次 Love Live 佢红系再有一笪演出， 佢同最顶的时候就已经 过咗 顶 顶， 而且嗱，我要再重申一次，以深夜动画法为基础的话，11亿系一个好恐怖嘅数字。其实过到呢个数字嘅咧，系其实都系好少嘅啫。即系过到10亿呢条线噶，系真系数得出嘅，数得出咁多，唔系十只手指，但系可能加埋脚趾或者借埋杰特嘅就已经够用噶啦。 好 ，Cookies 咁样，佢呢套嘢其实 keep 住一直做父女支持嘅，顶尽都唔过9亿。 咁 Cookies 就更加系过咗好多年，就即系其实调翻转咧，又冇 Cycle Bus 咁大镬喎，因为佢第一佢本身就已经有人气当年够高啦，咁你去到而家即系 当时国民当时霸权级嘅大佬， 而家讲十周年咯。佢就咁話相對嚟講，大家會有啲翻啲回憶啊嗰啲嘢咧，就又冇咁大鑊。佢即係呢個《Psycho Pass》真係啱啱好就喺嗰、那個點講啊，啱啱好過咗戲，但係又未成為回憶嗰個。 即 係 你要搞清楚先，即係經典同過戲咧兩回事嚟啊，大佬。 唔係Cookies 都未算經典，咁《Psycho Pass》咁Cookies 都唔經唔算經典啦，《Psycho Pass》我覺得純粹當然紅，而我覺得當然都唔係特別紅啫嘛。所以這個表我是最意外，就是1亿都過不到，是頗意外。先生看 你搞清楚一件事，基本上以深夜動畫法為單的為對象，不計那些國民級動畫，而過到1亿呢就已經係算係其實已經係相當唔錯嘅成績嚟㗎啦。因為第一就係佢哋通常製作成本就冇咁高相對，第二就係佢哋本身就已經係喺動畫或者日本嚟講都係算嘅比較小眾嘅。 唔係，因為《西瓜城》算係叫做幾大宣傳，喺日本係做算係幾落本嘅宣傳方面。 即係所以佢個呢個有呢個數咧，唔算真係非常差。當然就真係唔可以叫點講，唔可以叫好嘅。 即係《Titan》咧，由於佢收到咁嘅，即係13.28 億呢個好超好成績啦。陳公明就自己錄咗一個特典出嚟，一個叫喚醒鬧鐘，你可以喺陳公明個Twitter面攞下載落嚟當你嘅鈴聲嘅。几个人嘅呢个 啊，即系因为好简单嘅啫。 同埋一笔条烧咗，做埋电影导演，不过真人导演就唔知啦。呢个就 即系呢个，譬如攞个都好似有少少关啦。话去件事啊，呢个攞个乐园追放嚟做例子。乐园追放其实所谓嘅好评，其实都系讲紧都系讲紧亿几嘅啫嘛。 都有亿几啊？ 系啊，即系同个时期啊，同时期比啊，我唔计后边再往后的。即係同時期比，我記得係都係1亿，都係億多啲嘅啫。即係既然係咁嘅話咧，咁你 Cycle Bus 1亿少啲，你話係咪真係好差咧？喂，咁人哋1亿幾多啲叫做大收市嘅咯喎，你明白？真係雖然你可以話一個原創動畫同一套系列續作就冇乜得比嘅，但係相對嚟講都唔算真係非常差。呢個我哋真係個單位真係去到呢度嘅啫。其實深夜動畫嘅電影版通常真係講以前尤其是以前講緊係幾千萬。是讲紧几千万收视嘅咋，向来唔系收视票房，讲紧几千万票房嘅咋，系现在你近年嗰啲几个亿啊，十几个亿啊，廿个亿嗰啲，令大嗰、那个即系你话个平均值高咗，你就觉得呢啲掉低咁样。当然呢个亿就真系呢个动画电影近几年系真系兴旺咗嘅，咁 都系颇兴旺。 系啊，所以等我佢哋唔系完全喺同一把尺上边嘅，但系我要提一提大家，其实一个亿咧喺深夜动画嚟讲算系咁噶啦，唔算真系非常差噶啦。即系虽然我都觉得佢应该会多啲嘅。 我以為咁樣個億嘅個億嘅電影線咁樣啦，係啦，咁佢可唔可以賴埋講啊？盛光， 我哋咁我開始講啲我遠少少嘅嘢先。 遠東事件啦， 有一單咧就我當趣談嚟嘅，即係我唔知咁算唔算鄰國事務，因為鄰國法，但係就出咗去全世界都幾可愛啊！因為有單嘢咧，就其實就好少少事嘅啫，即係喺有隻 game 叫Tiny Stone 小好好細嘅書啦。something like that 啦，嘅戀愛 game 喺 Steam 度出咗 game， 咁冇乜嘢啦，喺 Steam 度仲大 Q 版呢咩自主製作 game， 佢入邊咧有個有個點講啊，算係幾好評，但係就有幾個聲嘅反應就係、是。喂，你啲戀愛劇情都好，因為嗰啲就係戀愛方面嘅嘛。我呢種劇情都點講啊？幾脱離現實嘅喎，即係你係咪冇戀愛過啊？跟住佢話係冇錯，我卅幾，即係我即係卅幾歲都冇成功戀愛過，俾人甩嘅經驗就大 Q 把。跟住就係、是、本來就好小事嘅，即係因為呢啲咁嘅單身狗嘅嘢，我諗大家都明噶啦。你寫得 game 嘅有幾多有一個圓滿嘅戀愛故事啊？然後呢件事傳咗去外國，咁啲人就紛紛地聲援佢，就話聽，即係呢個叫佢攞開，下次你哋可以再出攞呢個經驗出嚟，去做一隻去做一隻 game 出嚟。但我第一样谂嘅就系、是，好似咧之前有条友仔咧攞自己啲失恋经验出嚟做只 game 出嚟，然后就大家大嫌上我，写一只 game 叫乜春浪鬼嘅错，即系呢个攞现实咧攞只仔再去。 我觉得呢只 game 系 H game 嚟嘅， 我知啊，我听我有印象就谂唔出咩名啊， 因为我净系记得佢啲话。 系好，我就知嗰只 game 其实一上去屈 game 嚟嘅，总之叫做，即系玩得好唔舒服嗰种嚟噶嘛。但我唔好， 唔系以纯爱 game 做梯图，但系结果就系、是，反正结果就系不断咁俾人 NTR 同工做工具人，即系谂紧系咁。咁呢個人哋真係攞啲真實經驗出嚟做例子的時候，你哋就真係笑，就真係嚴上人哋。雖然我先講，我對呢套嘢就我唔係受害者，所以冇乜嘢嘅，我睇話啫，咁啊，唔係講緊呢次新聞嗰套啊，我講緊啱啱例子嗰套，我有機會就再拋翻個名出嚟放喺下邊啦嚇。咁一個小小新聞啦嚇，就係再單咧就都係嗱，因為點解要拉到外國？因為一系列的外國新聞。我哋先講呢、這個日本及外國都關事噶啦嚇。其實算係之前我哋講兒童保護嗰邊嘅相關嘅嘢嘅，因為Twitter 就前排嘅公布咗呢個以兒童為性榨取嘅原因，唔係性剝削啦嚇，或者我哋中文通常叫嘅有嘅凍結嘅 account。130,000个喺七月喺2018年嘅七月到十月之间，喺全世界有45.7万个 account 就冻结，其中咧就有大概三成，即系130,000个就系嚟自日本嘅 account。如果以呢个日本嘅Twitter 使用数比例嚟讲咧，呢、這个数系三成嘅比例系高过咗日本个平均值嘅。即係日本嘅 Twitter 使用者個比例，算全球比例啊，係冇三成嘅，但係佢就貢獻咗三成嘅，因為兒童色情啦，我哋直接講啦，兒童色情而俾人凍結 account。 咁我係發覺一樣嘢，因為日本喺畫上面呢方面比較唔自重噶嘛。 唔係，我覺得係講緊日本係向你點講啊？因為日本你理論上啊，喺日本合法噶嘛。即是你畫的兒童色情在日本是合法的嘛，在最少這一刻是合法的嘛。人家在即雖然沒錯，你的服務公司在美國，理論上你那條賣身契應該是怎樣寫著，是跟當地的法例的，但是怎麼說，在他們的習慣上他們不認為這樣是非法的嘛。 物質是某些情況可以這樣說，即是加拿大人多人吃大麻過香港，所以加拿大是毒忽。 即係你嘅可以咁，你可以類似咁嘅比喻啊，即係咁嘅情況。咁 所以嗱，呢個你話點講？你文化角度或者法律角度咧，佢哋比較多，就係好正常嘅事嚟嘅。其實我都覺得好合理嘅。所以咁啊，佢就出翻嚟就話你聽就係、三成。其實我覺得三成真係算依我哋少嘅。老實講，我調翻轉我睇，當然因為佢冇分到二次元同三次元色情嘅，即是話應該係有好多。因為我所知啊，唔好問我啲客卡名，我唔知。即係以我所知，呢個 Twitter 上面係有集 bot 咧，係會係會開個 bot， 跟住就攞嚟傳兒童色情圖，你 follow 佢，佢就可以睇到噶啦。即係我據說都市傳說，即係我真係冇見過冇 follow 過，因為呢啲 account 通常都唔見得好快嘅。即係佢會走去傳呢啲嘢，佢剩翻個七成。唔係剩翻個七成，你唔可以咁樣分，因為日本都有三次元，美國都有，日本以外都有二次元嘅。但係剩翻其實應該有好大一部分係呢一種咁嘅嘢嚟，呢種賣家嚟。咁然後咧，我個女拜女戰嘅 friend 咧，對上一次見到佢咧，就係、是、第十五個 account 俾人封咗啦，啱啱。我哋上次录的时候是第十三个， 黐线真 系，即系可以数 Q 住佢， 即系吐槽点啊？点即系 咁呢个女伯女只毅力同埋呢个搵唔同电话能力，我再重申一次啦。而家开个电话系开个 account 系基本上系必须一个电，要必须要跟个电话噶啦。据说啦吓，我冇事，我又冇咁嘅必要，所以因为我旧 account 系从来唔绑电话，佢亦都冇强制要求我。咁往后我亦都冇申请新 account 嘅需要。但係以我所知就係一人話翻俾我聽，就應該係每個新 account 都要開個新電話嘅，係啦。咁啊，咁講到呢單嘢就順便提醒各位啦，呢個聯合國嗰邊個草案嘅高專處個草案，就呢個三月三號截止收呢個意見書啦。 有冇新嘅範 冇 冇， 暫時未有。請自己諗辦法。其實緊要少少，自己寫少少中文，然後傳到英文應該差唔多噶啦。 又係嗰啲咩大班咪拖關西咪拖羅嗰啲咪英文入 你 翻嚟。 咁都俾你張單唔單唔關事嘅新聞扯咗過嚟啊 ！OK， 佢笑料啊。 好啦，咁呢度就咁樣啦，就好啦。咁仲有單咧，就近翻少少。雖然我知道有得再海外的，不過我另一個呢、這個唔係好遠嘅海外啦。呢、這個台灣有單小新聞，因為好短，我講埋佢啦。呢、這個一個叫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總之某啲動物園啦，就出兩隻為兩隻獸，嗰個應該屬獸定咩啊？草花睇個數字，獸貓沙巴魯個嘅去徵求命名，公開徵求命名，咁因為一對嘅，咁啊一隻嘴一隻公一隻乸，咁啊最後公開結果咧，就係投公眾投票嘅結果就係仔啊叫卡邦，女啊叫索巴魯，即係大家都知啦，就好明顯就卡邦同埋索巴魯。就即係攞返幾毛friend個 letter 咁啊。 幾毛friend而家 我諗呢個係非常之理所當然嘅結果嚟嘅。 正常 啦，我認識嘅所有friend有投票嘅全部都係投呢一組啦。 即係好啦。有一盞係投嗰個啦，呢個又有。 咁啊，提一提啫。咁好啦，再有單就要因為海外的大新，我叫相對比較大啦。其實啱啱應該做咩？啱啱咁啦，因為近期咧有兩隻金毛飄紅嘅，四圍都提住佢嘅，即係唔打機嘅人都提住佢嘅。一隻叫隻狼，一隻就 DMC。咁啊，不過唔關你隻狼事嘅，即係掟你掟手掣係你嘅事，你自己中伏係你自己戇居啫。你自己唔睇翻佢邊間公司出嘅啫，唔關我事。即係主要講 DMC 有兩單奇怪的新聞，都係啲說穿了都市呢個 SJW 嘅教出嚟的東西。好啦，一單就戇居啲嘅，就先講緊戇居啲啦，就係佢入邊咧有一 part 咧，佢入邊有頂帽啊，佢有幾件裝備一頂帽嚟嘅，頂帽就佢攞頂帽嗰陣時咧，就有會有個 event 事件啦。咁佢就走去跳咗一 part 舞，就跳一 part 舞就好似 MJ 嘅舞嘅。咁啊，跟住啲人就有啲人走去孖叉佢，話你向 MJ 致敬，即係等於你支持兒童色情。 等先，MJ 好似冇上冇有冇人好似單嘢係打咗嘛？ 我唔講呢啲細節先，我第一個反應係又唔係夠。 即系我嗰下系我虽然嗰下我系马上谂到系冇错，佢之前好似有新闻话佢好似相关儿童精神，但系你中间条点讲啊？你个因果连结咧， 会唔会太跳通啲咧？ 我即刻系真系一个黑人问号嘅样，我真系谂唔到点解会 咁。我睇为唔系。我睇《偉大天》係咪即係表示我支持吸食學家欣咧？咁我睇咁我上教堂我支持神父葉童咧？ 咁即係可能 可以咁講咧？ 可能佢 哋咁引申嘅話， 咁日本仔都同你講，我哋睇龍正生係支持吸毒嘅喎。 係啊，咁我都可以講，咁我上教堂我支持神父葉童喎。 即係超戇居啊！ 呢個係好離譜嘅，因為我覺得係莫名其妙就係、是、你有時咧，你可唔可以冇咁無限上綱？你班 S A W 即 SJW 社會政治戰士， 簡單嗰就係道德論。 咁其實咧就其實兩件戇居點嘅，第一就係啱啱呢個跳通的關係啦，即係我唔講呢個跳通的關係，先唔講呢個跳通啦。係第一，佢入邊實際致敬嗰個據説，佢個製作人講，好似係其實係日本嘅某個明星仔，唔係好紅嘅明星。即係佢實際係邊個，佢冇提到，但係我哋都查唔到，因為真係冇乜印象，因為我睇啲冇，但係我諗到嘅的確係咩嗰隻信，即係睇嗰個 style 真係 正常啫嘛，我都係， 我覺得可能係嗰位明星都係跟佢嗰種風格，大把啦啲咁嘅人，即係唔緊要，總之就係、是、另外就係啱啱阿傑都有提到噶啦，其實單官司咧最終係打甩咗嘅， 就係咯。你唔能够，大佬话打得再隔，你打咗之无核，你咁乜叫做真系？ 喂，我记住嗰班友仔最中意嗰个讲法系，个官判你冇罪，唔等于你冇做过啊嘛。 个官判你有罪，你就肯定有做过。 官判你冇罪，你都唔等于冇做过，即系话乜都你讲晒，我顶你个肺。 实际上就系你官嚟判你，就理论上喺法律观点嚟讲，你个官判你有罪。唔代表你絕對有做過，不過你好有可能有做過。你個官判你冇罪，你就唔一定冇做過，但係都更加大嘅機會係冇做過嘅。即係理論上個法律應該係咁，係現在我哋社一般普世價值行緊嘅法律就係咁嘅，即係唔普世價值嗰個就另計啦。 你真係覺得佢哋會跟普世價值？ 即係 OK 啦。咁總之就係、是、OK， 我就當他媽的 Michael Jackson 真他媽的做咗。咁又点啊？咁你向佢致敬，都唔系向佢强奸儿童致敬啊嘛，系向佢段舞致敬啫嘛。即系咁样上纲上线系超级戆居。当然，还好的事就系、是、当局冇因为咁而做到啲咩对应的行动。如果做埋就真系黐筋啦，呢单新闻就黐胶筋啦。 因为唔系即系同之前咧FCO 有个唔知乜嘢美国唔知乜嘢印度教啲咩牧师有投诉嗰啲嘢，乜嘢差唔多啫嘛，嘥气啊呢啲嘢。 啊，咁啊好啊，咁啊 DMC 相关另一单新闻就呢次系官方做的啦，就 成功。 佢应该就冇人投诉嘅，冇或者冇咩大型的投诉啦吓。总之个投诉本身冇成为新闻啦，最少系嘛。但系佢系真系做咗嘢嘅，就呢、這个据说喺呢个PS4 版。嘅美國版及香港版，因為跟美國版嘅，所以買乜嘢喺呢個 1.05 啊之後就佢去出咗個 patch 之後就喺某啲全裸但係睇唔到嘢嘅鏡頭入邊啊係冇事係 1.1 patch 啊就更新咗之後咧就會打咗聖光，係堅係聖光，係無啦啦有束光喺度。即唔係一束啦，係佢係點色嘅光，即係嗰種光雲，唔可以十正嗰種光啊！出完有 光、就是、你明唔明啊？呢啲叫雨雲變光雲啊！ 即係咁啊，見到佢嗰啲打聖光嘅位，老實講，當然呢個作為一個好奇寶寶咧，我就真係好奇走去睇下，到底你打聖光之前仲有什麼樣子啦？我諗望下，冇嘢睇喎，大佬。即系你反而 关有冇嘢睇先？我想问一下，每日有冇打过 The Sims？ 冇。 The Sims 都打晒格仔噶，有人做过除码 patch 咯，都系冇嘢睇嘅之后。 即系因为 你明唔明啊？打咗俾我打咗嘅望上空间大啲啊嘛！你唔打嘅话，你唔打嘅话，全媒体打咗就啊，又有嘢睇嘅咧。 因为个所谓的，因为个镜头本身就已经系就好咗镜头，令佢个所谓全裸镜头系冇嘢睇。 呢、這個先係重點。佢本來已經係一個冇嘢睇嘅，反而因為你咁樣打嗰個，會唔會其實係邊個位漏咗位咧？反而係點講啊？望落去有啲遐想空間咧。 妄想空間。 專登噶嘛，通常尾板尺度大啲噶嘛。 嗱，講打聖光咧，超級Super Idol 麻雀第四集喺 Switch 出啊嘛，最初打聖光，但係聖光好薄嘅，結果。喂，你咁薄唔掂喎，結果好似收翻，我唔知又會加厚啲聖光啩，即係之間就係依期，可能叫 Super Idol， 你淨係 Super View 就 Super Idol 啊 ，Super View Super View 係嘛？ 即係 你淨係 Super View 出呢個 Switch 版就已經係大新聞啦，大佬。 因為嗰只 game 係好多年嘅童年回憶嚟啊嘛。 冇錯。 嗱咁講翻 DMC 呢邊啦，啲人就翻入咩地方會中招呢？因為佢呢隻 game 係同時有呢個 PC， 即係Steam 上面有 PC 版，有 PS4 版，有呢個 Xbox One 版嘅，好似 Xbox One 冇錯，嘅版啦。佢三個版本入面咧，只有呢個北美版，即係美國版嘅 PS4 版係會有事嘅，其他全部都冇事。 你放心啦，你再煲大啲啦。下个 patch 就全世界一齐圣光噶 啦。我觉得就点啊？你会唔会咁样连埋落去？我唔肯定，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可能性唔太高嘅。即系但系个又系都系应验翻同一句嘢，就系索尼最大恶极，就系呢个咩？唔系最大恶极，系呢个最大刀天吓，搞到百姓怨声载道。因为真系净系美啊， 其实唔系新闻嚟噶啦，呢次仲要你系攞嚟同呢个 PC 同埋 Xbox One 版去比咧，已经好好噶啦。有冇印象早排我唔记得边只无双啊 ？Switch 有语谣 ，PS4 居然唔识谣。 即系因为而家呢个问题，因为呢个咁嘅比较咧，点解我要攞出嚟讲咧？因为其实佢系好得意嘅，佢系。会点讲啊？其实应该系相关于我哋上一次讲嘅问题。我哋上次特登开个专题去讲，今次就唔开专题讲啦。就特登就开咗就讲紧，哇！呢、這个点解呢单嘢会咁奇怪？就系、是、我哋上次都仲未有个好正明确嘅矛头，今次我就好明显啦。第一个来源好明显的确确系呢个美国嘅 Sony 搞出嚟。即係你今次問到啦，今次淨係美國嘅 Sony 係有搞係打勝光，其他全部都冇。日本嘅 Sony 冇，即係Sony 以外嘅都冇。即係啱啱阿傑都係提過，通常美國尺度大啲啊嘛，對啲色情方面 唔係暴力大啲，即係包括美版講啲 話。嗱，先講尺度大啲係我講嘅，咁咧我意思係就係因為尺度大啲啊，你譬如打咗色情啲啊 ，OK。 我哋之前已經講過，我哋施疑好有可能個來源其實係美國 Sony 施壓施到日本 Sony 嗰邊去做嘢嘅。咁今次就更加明顯就係、是、嗱、來源就係美國 Sony， 日本 Sony 都唔使跟佢，即係相信即係強化咗個之前講過我哋推理個原因。咁啊，好啦，咁啊。鬼佬仲有單人都有間，我覺得係大新聞，可能有啲人唔係好 fucking care 嘅。咁啊，呢個 Epic 嗰單嘢，即係 Epic 呢檔公司咧，我哋好似由過年前農曆唔係新曆新年之前，自從 Fallout 76出之前開始，就已經係一路講到呢度，直情我哋就嚟，我哋係好即係我哋以前係好少提呢間公司嘅，因為佢通常都冇咩鑊出嚟，即係佢冇咩大，即係因為通常你鑊先係新聞嚟，咁好事就好似係新聞嚟噶嘛，即係通常要大事先係新聞。咁佢啲鑊就接連不斷咁樣點樣擔爆出嚟。今次呢單鑊係咩啦？有條友仔就好 Q 得閒，走去睇呢個。佢因為佢 Epic 佢之前而家出個新平台啊嘛，佢新平台算係一個正面嘅新聞啦，但係呢次唔係，呢次係呢單嘢即係新平台相關，佢個 lancer 即係佢個啟動器啊，嗰度入邊有人真係得閒無事真係睇下到底呢嚿嘢裝完之後佢會攆你咩 file， 因為一個 app 啦，一個應用程式要喺呢部要喺個 PC 上面行，佢實要攞一啲 file 嘅。去讀取啊嘛，咁你正常通常就只限於自己 folder 自己建立嘅 folder 嘅，但係有時佢會需要攞一啲其他地方嘅資料去輔助佢執行嘅，通常最多攞最多係 Windows 本身啦。咁但係咧佢就話 佢唔單止攞自己嘅 file， 唔單止攞 Windows 本身嘅 file， 佢仲會攞人哋攞人哋 app 嘅 file， 而個人哋咧就唔係好大家好熟口面嘅嗰間嗰檔嘢叫 Steam， 即係你嘅競爭對手，因為佢會偵測你部機到底有冇裝過 Steam 個主程式啊，嗰、那個平台嗰嚿嘢啊，裝佢有冇裝到，其實即係同即係應該都係算係爛沙嚟嘅。佢有冇出去有冇裝到？咁跟住就係、是，如果你裝咗的話，佢就會設法去攆上面啲資料。即係咁啊！而且呢個動作係冇經過同未冇經過用戶同意嘅情況下進行嘅。咁啊，佢就會攞到佢嚟。而且嗰嚿跟住官方嗰邊咧就提出個解釋、就是，佢就係點講啊？佢係為咗呢、這個，因為通常咧，後來者通常會有呢個功能嘅，即係譬如 Firefox 當年有，而家好似都仲有嘅 ，Chrome 都有嘅。由Firefox 我係當年就係見到有由呢、這個由 IE 將你嘅點話嗰啲叫咩啊？我的最愛即係書簽嗰啲嘢轉移過去 Firefox 上面度，即係方便你由一個比較大嘅平台。當年啦，當年 Firefox 出嗰陣時 ，IE 先係最大平台啦，佔咗 90%。嗰陣時佢嘅後尾個 com 就會由可以由 Firefox 同埋由 IE 度匯入翻佢啲資料，匯入翻個 com 度。呢個就類似嘅動作其實都好多時候會有嘅，但係通常咧情況下其實你係你需要去確認去授權嘅，即係佢就算你即係點講啊，佢預設咗下一步，然後你撳咗下一步都好啦，最少係你確認咗去授權，理論上你唔睇係你嘅事，但係佢肯定有話你聽，我而家要攞料，你俾唔俾我攞？佢有問過呢個問題嘅，而我印象中 Firefox 同埋 com 攞 IE 同埋或者 Firefox 嘅時候係有問過你的，個唔係預設 係 咁嘅。 唔係，但係 Epic 個 Ula 有冇提呢樣嘢先？ 係，因為就係淨係要講啦，重點就係 Epic 呢嚿嘢係從來冇提過， 即係 Ula 都冇提。 係，你裝完佢只係話我哋有呢個由 Steam 度過好友嘅呢個功能。但是他冇任何一个步骤是授权或者允许之类的动作，冇一个咁嘅掣俾你揿。 唔系就系掣揿噶，我讲 Ula， 你知唔知个 Ula 先？ 哦，你话个前边嗰个卖身契啊？ 系啊。 有 冇人捻过个卖身契？有冇讲过先？可能有讲，记住你 agree 咗个卖身契噶 ，OK？ 因为卖身契可以俾又长又臭嘅嘢，好多人都唔睇啊嘛，或者睇咗漏啦，咁长俾人睇晒啊！ 呢样就唔太合理嘅，喺法律上你唔可以，因为你同意佢嘅所有权，同你授权佢使用佢嘅嘢系两个概念，喺法律上系唔可以同时执行嘅。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将佢两个捆绑埋一齐，因为佢两个完全不同属性嘅嘢嚟嘅。即系你同意条款同埋授权上去呢样嘢系唔可以放埋一起嘅。呢、这个以法律嚟讲就，所以就算佢放咗喺度，都唔系一个合规格嘅操作嚟嘅。總之就係、是、要佢發現就係冇經過用戶嘅同意之下，因為尤其是新版之下咧，新嘅歐洲嗰條咁啊死人法規啊，你係要用戶積極同意之下先可以去獲得佢授權，去攞佢任何個人任何嘅自己嘅資料。我哋嘅佢個人資料唔只包括你嘅電話、地址、身份證號碼呢啲咁真係叫私隱嘅物體，包括你所有個人資料都要攞。所以你咪見呢上年開始啊，啲好多網站會要話我同呢個制俾你撳，我同意去佢攞你啲咩資料嗰啲嘢，對應呢條法律嘅。咁 Epic 既然佢嘅服務對象包括咗歐洲，咁佢應該都要遵守。呢条法律嘅，佢系需要玩家积极同意嘅。咁啊呢，但系呢个相关嘅，我哋唔，我呢度唔同你讲下张字，因为我哋会专题再睇。总之就只有一样嘢，咁大家就即系，然后嗰条友仔即系揭发呢条友，啲嘢就后边讲个结论就系、是，你话呢个系来自呢个中国的间谍侦查，因为呢个 Epic 嘅最大股东就系中国嘅腾讯。咁啊，即系成条线啊嘛，突然间连即系成件事好似连起来了咁样。 锁门系都解开咗啦， 嗰种啊，咁啊，唔好嘅就我哋阵间再专题，我哋再继续讲详细啲。咁我哋 差唔多啦。 下一单新闻就翻翻日本啦，呢单就fuck you Konami 啦，系咪？系冇事 fuck 错人，不过唔紧要，呢个日任系要继续做嘅。fuck 错人呢个 fuck you 啦。即系 国川又玩乜嘢？ 唔系国川今次 今次呢個 Nico 呢、这個個會員隨住呢個會員 咁啊，即係 個 村 咯，出現巨額赤字，咁啊呢個取替呢個村上良新就引咎辭職，取替確降格翻到取替役。 但係佢降格都一段時間噶咯噃。 唔係之前在佢再降，而家係再降。 O K， 係啦，即係佢之前係降嗰個係卡托卡，喺呢个卡托卡哇放前边噶， 系咯， 各村都玩过啊嘛。 佢唔系佢之前直头系卡托卡哇嗰边 嘅 社长， 因为佢个呢个集团嘅结构系卡托卡哇多玩过做母公司，然后全资拥有呢个卡托卡哇同埋呢个多玩过呢两间公司噶嘛。而呢个村上良生系成个总集团。个母公司即系卡洛加瓦多安个嘅社长系咪最开始？佢后屘跟喺呢个位置都冇 最开始合并咗之后先系 合并咗之后啦。咁佢喺呢度个噶嘛？之前个新闻系我哋之前唔记得提，不过就而家提埋啦吓。咁啊前排啦，好似两三个月前， 两三个月到年头嘅事 啊。系啊，年头嘅事嗰阵时唔记得提，唔紧要。咁今次唔系，今次系连。包括因為佢咁，但係因為佢下面做兩間子公司噶嘛，一間叫國村，一間叫多灣國啊嘛，兩間子公司仲喺度噶嘛。 其實唔止兩間， 不過 OK， 我哋事件相關的 OK， 事件相關嘅子公司有呢兩間啦，即係咁佢依然都係呢個多灣國嘅社長嚟噶嘛。呢次係連多灣國嗰邊都炒 Q 埋佢啦，因為老實講啦，以一間被合併嘅對象，佢俾佢個位置做。俾佢做社長都係俾個面佢嘅啫嘛，而家唔俾面佢，嗰度係面子派對啫。但係呢次係佢連俾佢俾自家人炒啊，即係唔係 Apple 嗰只，唔係真係好似 Apple 嗰只，私分咗嗰只，俾自己間公司炒佢，炒佢魷魚，由 CEO 炒咗做邊個取替役，即使其實同完全炒咗佢冇乜分別，因為佢依然持股咁解啫，叫做。咁呢次就點講啊？43亿嘅赤字啊！之前咧，我記得我印象中啊，呢、這個Nico 嘅最高收益的時候係好似曾經嗨近過可以接近黑字嘅，接近即係好似從來未黑過嘅。但係從來應該係。玩咁耐就係燒錢先燒最誇張。 呢壇嘢不嬲都係燒錢嘅咯。 係啊，但係佢之前講緊佢係燒緊十億八億喺呢個程度。 所以先至話 B 站出嚟拔水啫嘛，春出於藍啫嘛。 係啊，我覺得唔係 B 站春出於藍，雖然我係 B 站黑，但係我都係真係唔係因為咁而去黑嘅，而係因為呢、這個。Nico 不思進取，即係你識任何一個喺 Nico 玩超過三年嘅人，你一定會聽到佢無限咁多抱怨，對呢檔嘢幾咁不思進取嘅抱怨，即係佢咁話你而家行到去，即係十年以內終如一，有冇十年啊？差唔多啦嚇。總之佢咁多年嚟，佢個營運都仲係咁嘅死位，咁嘅死態度，即係咁俾人唾棄，我覺得係真係即係唔係國村內佢。絕對不是國村累他自己營運自己累賴 的。你覺得不是他累國村？ 嗯， 國村會買錯貨啊，其實。 其實當年我覺得國村是沒買錯貨的，不過問題就是呢當年就講緊佢係必須要去介入翻呢個 Nico 本身嘅營運方針上面嘅，但係佢如果你現在馬後炮睇咧，就係佢既然繼續放爛的話咧，咁就肯定會炒鍋噶啦。咁啊，佢。因為當年係講緊呢兩檔有合併的時候，係講各村係需要一個咁嘅多媒體，尤其是網上佢最弱嗰一項嘅地方去幫佢發聲，提高佢個點講啊影響力，佢叫助力，去造成個協同效應。因為各村其實各村集團係好講呢樣嘢嘅，咁佢收購咗呢個作為補足佢最弱嗰一環，我覺得係一個好合理嘅嘢。而呢個多眼國或者呢個直接講 Nico 啦嚇。佢係需要，佢亦都需要去有人去改進佢個系統啊，同埋佢需要多啲資金去幫佢燒啊成嘅嘢。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冇改進嘅情況下，就點講啊？其實幾怪嘅，我唔明點解以國村咁強勢嘅狀況，點解唔搞？點解唔去改變個 Nico 上面嘅嘢？因為我覺得 Nico 嘅方針好似冇乜喐過。 即係冇乜見佢有咩大刀闊斧嘅改革。如果我係國聰，我一定搞鳩佢。即係我覺得佢嘅搞就唔係整死佢啦，係指做改革啊之類嘅嘢。但係我唔係好焗。總之就事實，因為咁樣人士咧，咁啊村上咧就連自己人都俾人炒 Q 埋啦。即係兩個係唔同意義嘅，因為前面嗰個咧就係掛名俾面你嘅，呢、這個咧就真係理論上你係話事的。今次就。但是会不会啊？当然啦，你可唔可以话，其实会不会呢单嘢就系各村去喐佢，喐呢个 Nico 嘅第一步？首先炒咗个 CEO， 换咗个 CEO 先，咁公司业绩唔得，换 CEO， 其实好合情合理嘅，即系咁啊。当然佢忍到而家先肯换佢，就可能系佢俾面得佢一制啦吓。我咪唔知咁会唔系定系佢即系攞嚟呢个系呢个改革嘅第一步啊？定系指示嘅第一步？我唔知道。总之就是有这么回事，咁啊 ，OK 啦。 作为个咁啊，好啦，咁啊，再一单就花纯花边呢、這个奶子色人嘅事，就系、是、呢、這个点讲啊？有个画师啦吓，即系我主要见佢好似系南柯呢嗰边多啊，定系 FUN 啊？ 南柯咧动画都有嘅， 南柯呢嗰边多嘅，有 南 B 都有。 我唔記得佢阿卡洛呢什麼噶？ 洛呢 sep 嚇，唔緊要咯，反正呢個怪人十二面相嚟嘅，又係啲九萬幾個名嘅人。雖然佢商業出道係用翻呢個名嘅，咁啊有個畫師就喺呢個三一嗰一日就畫一張，即係因為呢個係出咗名嘅巨魚畫師嚟嘅，而且據愛好此道的人講，因為我真係唔熟啊，大佬呢位即係。即我对这个巨鱼没什么兴趣。 即你巨鱼画师的意思是什么先？ 画师专画巨鱼的，而且巨说画得很漂亮，望起来都是真的很漂亮的。但是他对身体的研究的确是超越了一般画师的程度，是真的怎么说个动感啊实态啊那种我可以看得出佢對佢對呢個雨量嘅執唔係雨量係一個對一個形狀一個結構嘅執着啊。OK， 總之個畫巨魚畫得好靚嘅畫師喺新嘅陣時出咗張巨魚圖，仲要係有冇搖？因為搖魚，所以跟住咧就俾人俾炸友俾阿杜德倫走去投佢話佢。即系呢单嘢咧，就系 有个人系走去讲话，即系有个人系有个留言去讲嘅，喂，好似摇到好似地震咁嘅，佢自己冇讲，我记得。跟住然后就有人，即系有人就喺下边咧，就将佢无限上纲， 即系话佢话佢淡化呢个三一嘅惨痛经历，咁啊又话想跟住话即系呢个伤口上面撒盐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总之就 即系又话你班民团系而家见到赖志尧 OK 啦，咁样乜嗰类嘅嘢啦，总之 即系就基本上呢期日本 SJW 大胜利啊嘛，你知佢即系佢啲我哋啲气焰都相当嚣张下啦咁。咁佢就咁樣走去孖叉佢，咁結果就有幾條有一扎人，應該係佢哋啲圍內啲人嚟嘅，我估都係就一齊走去孖叉佢。而呢位畫師就其實抗壓性都有少少差，不過就 冇人嘅，就講真，畫師咧俾人啲畫師有一個空，同樣一般壓榨呢樣啫嘛。空人嗰時就好咧，俾一空佢即刻軟嘅啦。 即係其實嗰幾個 係佢係咪冇軟我唔知啦。總之佢就鏟。首先第一樣佢就鏟自己個 account，Twitter account。咁我要澄清一樣嘢，佢係自己鏟個 account 嘅，因為有部分傳聞，我記得係錯嘅。佢係又話有傳聞話係佢哋檢舉到佢俾人鏟刪 account。嗱，作為呢、這個點話非常熟悉呢個流程的人咧，我只能話你聽，自刪啊，唔係因為我自刪得多，係因為我見好多畫師俾人刪，即係你知我方畫啲咩畫師噶啦。总之就系，如果系俾人 ban account 的话咧，你系冇办法马上用同一个名字去重开嘅，系需要系过咗一段时间之后，重新释出翻嗰个 account 佢先，话佢你先可以用个一模一样嘅 account 名字去重开翻个 account 嘅。但系我当我查证的时候咧，我见到已经系有一个好明显系霸位嘅人头 account 位，霸咗佢原本个 Twitter 名啦。咁所以。呢、這個一定係佢自己刪嘅，因為只有自己我刪除，你先可以做呢、這個，先可以咁樣做。呢頭刪除，嗰頭從時就開翻個一樣一樣名嘅 account， 而兩個 account 冇關係嘅。 佢入邊有個內 ID 係個好亂長嘅內 ID hash 咗嘅內碼 ID 嘅，嗰個先係真正 ID 嚟嘅。你後邊 at 住後邊嗰個咧，唔係唯一 ID 嚟嘅。嗰個可以一樣嘅，可以兩個 account 一樣嘅，即係而家呢次就係啦，嗰個畫師嘅 ID 同後邊嗰個後補嗰個就係一樣嘅，但係入邊落嗰個使用者 ID 嗰個唔一樣嘅。咁佢就所以佢就自己刪咗之後，跟住過咗好似個零禮拜啊，前幾日嘅事，其實前幾日嘅事嚟嘅啫。咁佢就連個Pixie 個 IP 都刪埋，個 ID 都刪幾埋啊。咁啊，但係咧就點講啊？咁就有呢、這個唔係好事者嚟嘅，肯定應該係 fans 嚟嘅，應該係長期 fans 而嘅，因為咧後面都係有 fans 出嚟。原來呢位畫師咧，雖然佢呢個名係用得最多嘅，但其實佢係向來都有呢個產壓成個 account 連根拔起嘅歷史嘅。跟住連翻出嚟，根據個資料庫咧，佢應該有幾三四五七八九十十個左右嘅唔同名嘅，十個八個左右啦。唔同嘅名用過嘅，嗰啲 account 係成日產完又重新開過，而且係唔同名嘅重新開過，即係換名繼續開嘅。佢係其實呢個畫師向來有咁嘅習慣嘅。咁當然可能前面都係因為有啲咩原因睇唔開或者乜嘢啦，我唔肯定到底係咩原因，因為之前 account 已經全部唔見曬，都冇科開呢個 account 嘅，我只係後屘查資料查到嘅啫。咁佢就總之佢就後屘因為咁叫戇居嘅理由，我唔理佢前面，因為點解而差下間呢一次呢個戇居間真係要他不戇居，即係喂畫張巨魚圖俾人話佢搖魚又諗到地震，即係 咁樣的阿拉咪唔點？ 即係你啲跳躍，即係你話你絕睇絕命道士諗到地震，咁就好正常啫，好合理啫。係雖然佢自縮，我都覺得好奇怪嘅，不過。OK 啦，我都仲可以理解你中間嘅關聯性。你巨魚諗到搖魚諗到地震，即會唔會跳通咗少少？雖然冇 DMC 嗰單咁 Q 跳通，但係呢度都係略為跳通咗少少，我都係拗地頭嘅。即係 幾大鑊？即係但係打的阿拉又會諗到地震，即係玩機戰又諗到地震。睇跟燈絲又會攞地震，真係點點啊，大佬！ 所有啪啪啪都會話都關地震事嘅咯。 咪住先， 你歧視巨魚？ 唔係所有啪啪啪都有魚。 你歧視巨魚？ 係鋭魚，你啪呢個動作本身就係震緊啦。OK， 你車震又好，床震又好，你水震乜 Q 震都好啦，你都係震緊嘅呢個。 即係歌仔有一唱啦，雪姑七有七個小矮人啊嘛。 OK 啦，佢總之就係咁啊。最新後續咧就係、據說呢位老師就開咗個新 account 重新出發過啦，就當然都有人因為呢單嘢就好少有地成為咗新聞啦，佢之前冇嘅，因為佢之前其他 account 冇成為新聞嘅，咁啊呢單就湧入咗好多支持者，你可以話佢因為支持者嘅支持之下，佢哋迅速復活又好，但係其實佢已經習慣咗呢個動作都好啦，唔緊要，總之佢就呢一刻就重新開翻個新 account， 大家知係佢嚟嘅。 應該係前一兩日最新 update 就佢復咗，有幅度嘅，即係有 三日咯，唔止，好似唔係一兩日，應該兩三日。 有幅度啲回信話其實佢唔會放棄，不過咧佢之後會用啲咩形式發放佢嘅畫作咧就未諗。咁啊，大家可能推薦係用 Pix， 即係類似啲收費啦，即係 Pixie Boss 啊嗰類嘅嘢。 即係有個 friend 就叫佢去撲浪啊咁跟嚇，撲浪先係最多，撲浪先係最多住海邊的人，冇講笑。即係呢個我都貴講啊。 即係由一個是非地去另一個是非地，我覺得 我覺得係點講啊？其實本來單嘢就好亂少少，我老實講啊。你有翻少少名氣咧，實有啲人咁樣，咁有啲人。實係會有啲咁嘅黑嚟曬去買下啲咁嘅，老實講你 ignore 佢就已經好足夠嘅啦。 因為佢其實真係有啲唔好彩嘅，招惹到嗰班人其實因為嗰幾個 account 係周圍將佢嘅嘢，即係用煽動嘅形式周圍發放，咁佢覺得即係同埋 Twitter 近排都係啲撳咩，即係都啲風浪幾大嘅，所以可能佢。 所以我咪話呢個班 SJW 呢期氣焰正盛啊嘛。 係啊， 咁佢就會撐山咯，咁我諗。即係我覺得係，其實佢本人都比較容易放棄嗰一種啦。即係中意換名啊，有啲人係一世都唔換，即係唔係一世嘅，即係佢基本上係唔換名啊。即係好簡單，每日優利佢名用咗廿年啦，就嚟廿年啦。OK， 未正式到廿年嘅，因為因為二千年用嘅，即係呢個使用轉移係今年出到而家嘅二千年啫，二千年到而家即係19年。 即係有啲人係個名係成 Q 日換噶嘛嚇。 不過我可以睇得出佢係純粹真係為興趣咯。咁啲 fans 幾年嘅 fans 咁啊是但啦。咁啊冇咪算咯咁。 咁啊出翻嚟，咁啊另一單就係、是、誒，唔係另一個後尾跟進的就係、是、誒、據說其中一個事件元兇咧就俾人檢舉到刪，俾人檢舉到 ban account， 咁就係 ban 啦。因為如果你係檢舉 account 而個 account 因此而有呢、這個真係因此而 ban 咗佢的話。因為咁咧，佢係其實佢話 Twitter 係會報告翻俾你聽嘅，就話報告翻你聽，而家呢個 account 好明顯違反呢個 Twitter 規則，咁我哋要會 ban 咗佢啊！多謝你嘅協力之類啦，咁有人貼咗張咁嘅圖出嚟，咁啊，既然有圖就姑且當佢唔係改圖啦，咁有圖就相信咁架 account 亦都係真係 ban 咗嘅。咁算係呢個巨魚全大勝利啊！ 我諗唔止嘅，因為其中即係啲 fans 都真係中意睇佢畫嘅角色啊嘛。 即係突然間好似上咗神台咯！我即係我真係老實講，我之前從來冇聽過有這麼一個畫有一個畫師，即係大家都突然間好似突然間變咗個巨神、巨魚之神咁樣咁樣。会唔会呢、这个名会唔会太呢、这个呢顶帽会唔会太大顶？ 又唔系比穿挑， 即系 OK 啦。咁啊，总之就是这么回事，真系一个发生咗一嘅嘢啦。好啊，咁啊，仲有一单咧，游戏怪相关的魔界战记，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一间档咁嘅嘢啦，即系日本一个间个档嘢啊。佢出手游啊嘅咁我嘅 RPG， 咁就呢头开 game 就嗰头就嗰头就进入长期命听，然后中间突然间有有一个钟头或者系十几分钟，系啦，三十分钟嘅去开翻，总共开咗一次。 三十分钟咁长啊！咁当年奇迹之两分咧？ 就係佢冇奇蹟兩分，佢去到三十有佢撐得到三十分鐘啊嘅程度啦。總之就是因為魔界戰記個 title 咧，就你話係咪真係冇人識咧？又唔係嘅。咁我冇玩我都知，都聽過呢個名。 話曬都出咗起碼五集。 係啊，都係。 都算一個長 series 啦。 出咗名 Yarikomi 嘅 RPG 咯。我最記得就係佢。我就跟住就係見，我都最後都係搞唔清到底嗰幾隻正太定係羅莉嘅主角，同埋呢個龍到黐筋嘅 level， 啲 level 係 level 個同佢一百隻係起點嘅。OK， 總之魔界戰記呢只 game 佢出手遊，跟住就命聽龍到黐筋，咁啊睇佢會唔會變下一個 FGO 或者係斯洛阿利斯啦。咁啊順便提一提啫，好啦。咁啊，今個禮拜都應該差唔多。 差唔多啦，咁剩翻啲比較延伸性嘅，我陣間有個所謂專題出嚟講嘅。好，咁下兩個禮拜再 見。等，留一攤，係爭啲啦，但係唔好意思。Steam 相關嘅，Steam 正式將個，因為之前我哋唔係講還原相關，還原嗰邊都要睇一提，都要睇一提個跟進，就係赤足嗰邊已經話咗，佢哋現在已經係準備咗商談重新上架嘅事。咁啊，大家想買嘅人就請等待啦。咁啊，呢個睇一提，不過亦都係相關呢單嘢嘅事嘅。就係Steam 嗰邊就話會將會偵測呢個離題評論轟炸 off topic review boom， 叫佢咁樣叫啦。簡單講就係負評炸彈，即是因為非遊戲相關嘅理由而去抌佢負評。即係用翻赤足呢單或者赤足或者還原呢單嘢嚟做例子咧，就係如果你因為小紅為例而俾負評還原喺Steam 呢次嘅定義之下，你係不屬於負評炸彈嘅。雖然咩咧係不符合佢呢個佢而家呢個所謂嘅離題轟炸嘅。咁我叫佢離題轟炸啦。我哋一般叫佢負評炸彈係指大量買完隻 game 之後俾負評落去，俾一星嘅負評俾佢。呢、这個叫我哋叫負評炸彈。咁佢呢度入邊咧就係講緊離題轟炸，有少少唔同嘅。咁如果你因為小紅為例而對你個還原俾一星咧，就叫做係負評炸彈，但係唔屬於離題轟炸，因為係遊戲嘅部分。你可以因為遊戲嘅任何原因而唔中意佢。 即係咁講得簡單啲啦，即係你去負評還原，咪算係即係對題咯。但係如果你因應咁樣，你去負評赤足其他嘅 game， 即係如果你因為咁樣而負評反校。咁就係離題轟炸啦，即係因為呢個反校的確係受到呢個離題轟炸。我唔知佢會唔會會唔會，總之佢現在就係講緊 佢只要偵察到呢樣嘢，就會人工審核到底呢個係咪真係屬於離地轟炸。如果係嘅話，就會將嗰一炸轟炸移出呢個評分庫，即係佢嘅相關評分唔會出現，佢嘅相關內容都會屏蔽。咁就有人就話呢個係言論審查乜乜七七，我諗緊。咁到底關唔關事？遊戲事有眼睇噶嘛，大佬？即係你因為小紅為例而孖叉反校，就肯定係離題轟炸。即係啱啱我都講過，你因為小紅為例而孖叉還原，佢係接受嘅，佢係接受你咁樣噶。但係乜嘢係離題，其實係非常明顯嘅。即係所以佢會咁，要講得明係人工審核嘅。真正過嗰下係人工審核，佢只係偵察嗰下自動偵察嘅啫。咁就對一個亦你都唔可以話針對誰，不過最中意玩負評炸彈嘅係邊個國家，大家心知肚明，就咁簡單啦。 不嬲嗰 group 人唔係俾人針對，佢係自己得個咯，有對合作噶啦。 係佢嘅行為俾人針對，咁你中做埋啲咁嘅嘢俾人，你開外掛俾人封外掛，冇人你搞負評炸彈俾人擋你負評炸彈，我諗好合理喎，因為呢啲嘢你係濫用緊個機制，轉緊流動嚟嘅。咁啊，所以俾人封啊，我諗合理。你所多，而且佢只係屏蔽你嘅消息，同埋唔計你嘅分，冇封你 account 嘅。所以其實算係輕手，我覺得。我甚至覺得佢負評炸彈都應該係要係要呢、這個 封 account， 係唔係封 account 嘅？你最少你都應該係移除負評，所有負評嘅都應該移除。即係， 但係咁講先，即係延伸落去啦，即係開始搞啲咁嘅啦。喂，幾時延伸到呢個劇透死存㗎？ 即係啱啱劇透隱藏機制啊！呢、這個即係其實點講啊？可以好似 K 到某啲 K 到咧 ，K 到好多版嘅，有啲版咧，有啲版冇咁嘅設定嘅，可以減佢，減到一定程度佢就會隱藏。你要篤個掣落，你要篤埋個掣落去，佢先會彈翻出嚟。無論因為劇透又好，因為呢個不受歡迎言論又好，因為咩都好咯。咁嘅方法，咁你既冇隱藏，唔係你既冇完全唔俾佢發聲，只係話佢你真係想睇嘅，我提咗你噶啦，我提咗你佢有劇透，我提咗你佢有不受歡迎言論噶啦，你仲要篤落去你自己嘅事，即係可以咁，我可以咁做，但係佢現在就選擇係首先就係呢個最明顯而無辜嘅離題炸彈去做咗先咁咯。 OK 啦。 叫做做啲嘢啦，叫做咁啊！我係贊成方嗰邊嘅，咁就因為始終我認識嘅大部分都係受害者。 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真係到此為止啦。OK， 咁再見，拜拜。